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20集《突厥来袭》三。罗谦被沈妙这一番话说得有些晕头转向，且不说别的，当着他一个男子的面说什么爱慕，还是让他有些骇然。马氏还说沈妙是定京城来的姑娘，娇娇怯怯，要好好照顾着，定是容易害羞的性子。如今看来，哪里有半分害羞啊，怕是比罗谭还要坦荡几分。正想着，却见外头有小厮在喊： 大少爷，二少爷回来了。 众人朝厅门口看去，正是罗林和罗萨兄弟二人。外头大约是快要下雨，空气有些潮湿，他二人的衣裳似乎都沾了水。罗林和罗萨刚刚从守备军里回来，颇有些风尘仆仆的模样，于是先吩咐小厮给他们二人倒茶。罗萨一口气灌了下去，罗谭已经跑上前来问罗林： 林哥哥，外头怎么样了？ 看这天要下冰雹，已经让百姓们都回屋躲着，外头也都准备好了。 罗玲笑着答道： 我和二弟回来就在这里守一夜，咱们这厅屋子十分结实，倒是不怕。 爹和姑父爷爷他们怎么了？ 罗谭不依不饶地追问。罗萨眉头一皱说道： 还没回来。 罗谭还想说什么，罗玲见罗谦和沈妙往这里走过来，连忙道： 不是的，想来今夜大约是有的忙，明日就能回来。 他岔开话头： 啊，好香啊，今晚吃烫羊肉吗？表妹还没有吃过这些东西，也不知吃不吃得惯。 沈妙走到罗玲面前，罗玲今年18，眉眼像罗玲莹一般英俊，性情却如鱼翅一般温和体贴，同罗萨这个暴力不好相遇的性子简直是差了108000里。沈妙开口问道： 林表哥，陈守卫的人调配好了吗？ 罗玲一愣，没想到沈妙问的是这个，答道： 都安排好了。 陈守卫的人有多少？ 沈妙问道。这一回罗萨的目光都落在了沈妙的身上。他们这些小辈说话，于是和马氏是离得远的。罗谦问道： 小表妹问这个做什么？今夜下冰雹，大约是没有人会进城的。 东30西30加上北10，一共70余人。 罗玲耐心地答道： 平日里也这么多人吗？ 沈妙问道。犹豫了一下，罗玲回答道： 平日里人更多，只是今日被爹他们调走了，所以城守卫军剩下的不多，不过城里不出事，70余人也就足够了。今夜天色不好，小弟说的没错，应该无人进城。 罗家军能用的人就这么多，要去追突厥人，自然将能用的人都带走了，剩下的城守卫军显得捉襟见肘。当然小春城都在这里安然无恙了这么多年，城守卫军最多的时候不过是帮忙抓捕逃犯或是小偷之类的，用处并不大。罗萨盯着沈庙一会儿，突然开口问道： 你怕突厥人攻进来？ 此话一出，众人都愣了一下。罗谭张大嘴巴，罗谦问道： 二哥，你这说什么呢？突厥人怎么会攻进来？ 罗萨冷笑一声，一眨不眨地盯着沈庙的眼睛。 哼，小表妹来的当日不就说了吗，突厥人有野心有实力，为什么不可以攻进来？你怕的是这个吗？ 罗萨的性子有些咄咄逼人，迎着他尖锐的目光，沈妙点了点头： 不错，我怕的就是这个。 怎么可能？且不说你说的那些会不会发生，今日爹和姑父他们都去草原追击突厥人了，那些突厥人怎么会分神来攻小春城？若真是有野心，之前寻个时机不就更好吗？ 调虎离山不是只有名气人才会用。 突厥人虽是游牧民族，却也不是傻瓜。和小春城的百姓共生了这么多年，你以为就不会学到些许吗？黄鼠狼尚且会学人情态，突厥人只要不是傻子，早就学会了。沈妙一反常态冷然的态度，让几人都有些吃惊。沉默片刻，还是罗玲先开了口。 小表妹，这是自己的猜测，还是从哪里听来的消息？ 沈妙一直心心念念的就是怕突厥人攻进城来，今日又显得极为反常，众人都留意到了这一点。只要不是傻子，都会瞧出其中的不同寻常。单纯的怕是一方面，若是从哪里得了别的消息，又是另一回事了。直觉。 哼，直觉。 多萨不怒反笑。 小表妹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。 难道两位哥哥在陈守卫军中做了这么多年，就不懂得防患于未然的道理吗？沈妙神情威敛，眼眸中的温顺敛去，渐渐的又坚决浮了上来。若是突厥人真的打了过来，提前做好准备，自然皆大欢喜。若是没有打过来，小春城免于一劫，不也是一件好事吗？莫非一定要发生坏事才做好准备？连这个道理都不懂，也难怪罗家会日渐式微了。 你， 罗萨一下子怒了，罗谭和罗谦的脸色也有些不好看。倒是罗玲盯着沈妙看了一会儿，神情未变，还是如之前一般温和，对着他拱了拱手，说道： 小表妹说得不错，是我们愚钝了。不过城中守卫军人手不足，如今是铁上钉钉的事实，依小表妹之见又当如何？ 这话表面上是问询，却是要他来解决棘手问题，是来考验他本事来了。沈妙心中一审，这位温和的表哥倒也不似表面上那般的宽厚啊。他道：若真是走到这一步，人手也不可能平白变多，突厥人有备而来，我们也自然不是对手。我到底只是个女流之辈，不懂得武功，与其涉险，不如自保。林表哥倒是不如将罗府门口的护卫召集得多一些，护着罗府，真有问题总是能抵挡一阵的。沈妙这滑不溜秋的话一出来，众人又是一呆。说的那般慷慨激昂，怎么临到这时却又露出束手无策的模样？一时间，几个罗家小辈都有些不明白沈妙的意思。罗萨最憋闷，看着沈妙想发火，却又找不到发火的理由，满脸怒意地坐在一边。罗玲意味深长地看了沈妙一眼，出人意料道： 那就依小表妹说的做。 众人重新在厅中坐了下来，不知为何因着沈妙那一番话，气氛变得有些僵硬，就连罗谦和罗谭似乎也紧张了起来。只有马氏和于氏浑然不知，还在吩咐厨房里的厨子做事。直到天色完全暗了下来，外头突然有罗玲的守卫求见。罗玲让他进来，那守卫神情焦灼，在罗玲耳边附耳说了几句话，罗玲倏耳变了脸色，猛地朝沈妙看了过来，而沈妙在慢悠悠地喝茶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